车流里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 了照片一样留下来，别走了。 的笑脸，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高山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

静静走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

一只寒山凝碧，上有白雪堆积，数不出清真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燃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腻。

比如靠在栏杆上，低头看水的镜子，直到所有被虚度的时候，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，我已经虚度了时间。